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许良。随着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名单的公布，科创板频频占领媒体头条，频频曝光下，科创板已经箭在弦上，整装待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科创板的来龙去脉，以及科创板上市对于技术管理者来说能够享受到什么红利。为什么要有科创板呢？有朋友会问，目前已经有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二级市场了，为何还要设立科创板？大家都知道，科技的进步和产业化推广都是需要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的。虽然这些年我国资本市场在加大支持科技创新力度上已经有了很多探索和努力，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还存在很多问题，使得国内的交易所错失了过去20年发展势头最好的一批科技企业，尤其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企业的远走海外上市，成为无数国内投资者的心头之痛。特别是当下资金寒冬大环境下，公司融资难，二级市场本来应该成为企业最有效的融资渠道，但是因为在现有体系内存在诸如上市条件严格，要求连续几年盈利，审核排队长，当前为核准制，之前每年上市几百家排队只能上市几十家，内幕交易频发，对于内幕交易惩罚轻，企业退市少，对于违规企业极少实行退市制度等问题，二级市场远远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设立科创板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你可能会问，我所在的企业可不可以上科创板？正如科创板的名字所表达的，科创板天生就是为科技创新服务的，所以上市企业定位上也是有明确要求的，大家好好对号入座。科创板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符合以上定位的企业管理者们，要打起精神来了，敲黑板划重点。下面是科创板上市需要关注的点。首先，科创板对于企业的利润要求变低了。商业规律使然，好多创新科技企业的最开始几年都是连续亏损。京东、特斯拉、阿里这些伟大的企业在国内现行体制下连审核都过不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科创板对于利润不做一刀切的强制要求。其次，科创板对于股权结构的要求放松了，可以接受红筹企业及 VIE 结构，也有条件的接受同股不同权。曾经港股因为不同意阿里巴巴的同股不同权的要求，导致阿里巴巴被迫赴美上市，悔青了肠子，痛定思痛下进行了改革，才有了后来的小米、美团在港股上市。而本次科创板的股权政策放开，可以让阿里巴巴和小米、美团们也能够在国内上市，让国内的投资者也能享受到科技发展的投资红利。针对科创板上市的具体要求，共有五套市值标准。第一套，对于同股同权的企业，要求市值10亿元以上，连续2年盈利，2年累计扣费净利润5000万元，或者市值10亿元以上，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对于同股不同权的企业，要求是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0亿元，而对于红筹企业，要求已在境外上市，市值不低于2000亿元。第二套，对于同股同权的企业，要求市值15亿元以上，收入2亿，3年研发投入占比不低于15%。对于同股不同权企业的要求为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50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而对红筹企业的要求是尚未在境外上市，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0亿元人民币，且估值不低于200亿元。第三套，只支持同股同权的企业，要求市值20亿元以上，收入3亿，近3年经营性现金流累计不低于1亿元。第四套，只支持同股同权的企业，要求市值30亿元以上，最近一年收入3亿。第五套，只支持同股同权的企业，要求市值40亿元以上，产品空间大，知名机构投资者入股，医药行业企业需去的至少一类新药二期临床试验批件，其他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需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并满足相应条件。注： 上市企业筛选上引入专家把关机制，上交所设立了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对科创板的定位以及发行人是否具备科技创新属性等方面为上交所提供咨询意见。此外，上市审核的审核制度也进行了放松。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发行人向上交所提交申请，过去为证监会，审核通过经由证监会注册便可上市。上交所受理申请到出具审核意见不超过3个月，流程更便捷，审核时间预期更明确，也就是说企业上市的速度将大大提高。可以说科创板针对过去交易所的几个问题都做了相应的改进，对于企业确实是大大的好事。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我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我能不能获益呢？企业上市之后，每个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作为团队的技术管理者，企业上市后我们得到的股权激励是否匹配。其实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股权出让的价格合不合理，第二个是自己企业人员能否愿意把蛋糕持续做大。第一个问题决定了管理者手里的股票能够值多少钱，第二个问题关系到企业能否长期健康发展，进一步关系到科创板能否健康发展。让我们一个个来说。第一个问题的核心是定价是否有专业性，换句话说是否由市场来决定。从发行承销规则来看，发行价格、规模、节奏主要通过市场化方式决定，询价、定价、配售等环节由机构投资者主导。市场化的发行定价以及向战略投资者配售也有助于引入长期资金，降低股价的波动，引导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在上市首发中，回拨及往下初始比例安排更偏向往下，往下最终份额最低 60% 或 70%， 个人投资者是不能参与往下配售的，这进一步提高了定价的准确性。发行上市后谁来定价呢？还是较为专业的投资者。首先我们看到，由于首发机构参与较多，上市企业的股权大部分都在机构投资者手中，创投基金等股东减持可以采取非公开转让方式退出。科创板对个人投资者的二级市场投资和网上申购也设置了较高门槛，要求拥有50万元股票市值和24个月证券交易经验，这些都提高了股权价值定价的专业度和准确度，能正确反映企业的经营质量和前景。好，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企业的管理者是否有意愿持续做大。首先，科创板在制度设计上就杜绝了个别企业家向上市捞一把走人的想法。企业家持股冻结时间最长，同时考虑到个人资金需求是逐步解冻的。此外，核心技术人员作为公司创新创业的核武器，科创板还针对核心技术人员的激励措施做了明确的规定，来最大化调动他们的工作激情，帮助企业取得重大的核心科技竞争力。比如科创板针对细分行业和技术来源提出了不同的技术划定标准，比如企业内部产生的植物技术成果与非植物技术成果，外部获得的技术委托开发与技术合作开发，明确的技术权利归属规定，确保技术所有人是真正的技术贡献者，也应当获得技术发明发现过程的回报。为确保核心技术人员能够享受到股权激励，科创板还做出了专门规定。第21条，科创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实施股权激励的，应当设置合理的公司业绩和个人绩效等考核指标，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第22条，单独或合计持有科创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者核心业务人员的，可以成为激励对象。科创公司应当充分说明上述人员成为激励对象的必要性、合理性。第23条，科创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包括符合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满足相应条件后分次获得并登记的本公司股票。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和登记应当遵守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有关规定。第24条，科创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低于市场参考价 50% 的，应符合交易所有关规定，并应说明定价依据及定价方式。 出现前款规定情形的，科创公司应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对股权激励计划的可行性、相关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的合理性、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是否损害股东利益等发表意见。第25条，科创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0%。 和企业管理者一样，科创板对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份锁定与减持的规定，详情请看下图，参考了主板与创业板对高管人员的锁定与减持限制，并需在公司申报时未盈利情形下承担与科创板董监高同样的锁定期与减持限制的义务。其次，企业管理的效率化和法治化也得到保证。企业上市时，中介机构辅导上市过程中会进一步优化企业章程，理顺管理流程和先进经营理念。同时，由于科创板强化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相关责任人员将加大追责力度。上市公司将建立健全以信息披露并采取规范委托代理机制，防止不同实体的非正当利益输送。最后，企业家做不好的话，史上最严格的退市制度来了，出现重大违法直接退市。 A 股目前的退市制度是纸老虎，而科创板则对退市制度做出更为严格细致的安排。目前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与主板规定相一致；第二类为丧失持续经营能力且恢复无望的主业空心化公司，主要从交易指标、财务和规范三方面作出规定。另外，科创板不设置重新上市环节，已退市企业若符合科创板上市条件，需重新走 IPO 通道，但针对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公司，则实施严格的永久退市制度。就这样，萝卜和大棒将在科创板双管齐下，从而让企业家和投资人都得益，有利于科创板的长久健康发展。作为个人投资者，如何享受到科创板的红利？相较于主板，科创板的涨跌停限制也做出了很大的调整。科创板将采取竞价加盘后固定价格加大宗的交易方式，首发上市后以及增发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其他交易日的竞价交易涨跌停限制为 20%， 主板当前的涨跌停限制为 10%。 这意味着新股上市后股价波动将会非常大，市场认可的会涨得特别凶，市场不认可的也会跌得特别狠，盲目的打新股的策略将不可行。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到科创板的巨大的投资风险绝非一般的个人投资者所能承受，为了保护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弱的个人投资者，科创板提高了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门槛。首先，个人投资者无缘科创板新股往下申购，科创板往下申购将主要是机构投资者的天下，机构投资者的往下申购市值要求最低1000万元。其次，科创板对个人投资者的二级市场投资和网上申购也设置了较高门槛，要求拥有50万元股票市值和24个月证券交易经验。第三，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的个人投资者，如股票市值不满50万元或者证券交易经验不足24个月的个人投资者，也不要以为就这样遗憾地错失下一波投资红利了。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公募基金等方式参与科创板投资，现有可投资 A 股的公募基金均可投资科创板股票。总结，天生为科技创新服务的科创板的确是科技创新企业的福音，除了只允许特定类别的企业上市外，科创板还对上市条件进行了放宽，如盈利条件大大放宽，也可以接受红筹企业及 VIE 架构，还有条件的接收同股不同权。此外，科创板试点了注册制，审批速度也大大加快。科创板制定了准确的市场化的股权定价规则，从而让股价更加准确，从而让企业家和管理人员能够得到应有的股权激励，而且也为了能够让企业人员能够持续的做大企业，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出台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和退市制度。科创板提高了个人投资者的门槛，不过鼓励个人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来参与投资科创板，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科技创新的 投资红利。